你讲咩历史重演啊？ 我要翻屋企啊！ 做咩啊？好惊啊！一日都系你阿哥啊！佢做咩对我咁好啫？追一个大肚婆，黐线啊佢！知唔知佢害到我几惨啊？我男朋友唔形象，佢怀疑我同你阿哥有路啊！卒之我流产啊 ，B B 冇咗，男朋友冇咗，连大陆都拒绝收留我。我几多个人知我大肚噶咋？如果唔系你哋两兄妹怀恨在心，唱衰我，我今日会搞成咁咩？ 小丽，我哋冇唱衰你啊！ 你而家都唔赢啦！天系有眼噶。你哋赶住我，但系自己咪一样冇好收场。我话你知啊，有位咁啱，你大哥揾个律师啦，系我姑姐啊，抵你俾人强奸啊！ 叔叔，嘉文佢而家点啊？ 好彩个司机揾紧路。所以不是行得很快，嘉文只是受到轻伤啫。 点解唔系学明送佢翻嘅？ 嘉文受咗好大嘅刺激。我司机话佢系企图冲出嚟自杀噶。 自杀？佢之前做好地地噶，到底发生乜嘢事啊？嘉善，打个电话去问下学明。 哦， 系咧，叔叔啊，你又会咁啱喺医院嘅？ 哦。我拿啲血液嘅样本嚟化验，又应承过你二哥嚟帮下康师正嘅手。 你落唔到学文啦，佢啲屋企人又话佢未翻。 陈医生啊，陈小姐醒咗。 哦，唔该，我哋入嘅。 嘉文， 你哋点解要救我啊？我想死啊！ 死唔系解决嘅办法嚟嘅，你点解咁傻啫？ 系咯。告诉我人知究竟发生什么事。 小丽她。 小丽你见回小丽 她告诉学文知道我被你强奸。 又是你啊，我咁帮她竟然这样对你。去找她。找到她又怎样打她一身啊。就算真系打佢啊，佢已经讲咗说话收唔翻噶啦。 我想帮嘉文出翻啖气啫嘛。 而家最紧要系点样帮阿嘉文啊？ 嘉文，唔好咁啦，学文一定会明白你嘅。 唔会啊，我睇得出佢系介意噶。我嘅身咁污糟邋遢，我唔要啊。你俾我死啊！ 你嘅身一啲都唔污糟，我只不过系意外嚟嘅咋。 嘉文啊，所谓身污糟嘅人，其实系指嗰啲经常犯错、损人利己嘅人。不过如果呢啲人佢哋知错能改，佢哋嘅身一样系干净噶。其实个关键就系喺一个人嘅心里边。嘉文啊，你嘅内心系纯洁无瑕嘅。你为了那次的意外而痛苦不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为了金钱、为了享受而出卖自己的身体的女人，她们的内心就不正常，个身只是最污糟的。大哥讲这番说话可能不是那么恰当，但是我希望你懂得分什么叫做污糟。你为了那次的意外而耿耿于怀，而我就以你为傲。因为只有内心纯洁的人只是咁介意。还记不记得细个嗰阵爸爸扮圣诞老人的事呢？你说屋企冇烟囱，所以圣诞老人是不会来。爸爸就带我哋去一间有烟囱的餐厅，然后爸爸爬上烟囱想扮圣诞老人，点知一下不小心跌咗落嚟，仲扭到条腰骨。之后仲笑住对我哋讲话，圣诞快乐，记唔记得？爸爸当时块面好污糟嘅， 但佢嘅内心就同你而家一样咁纯洁咁干净。所以外表只系一个躯壳，你内在先系最重要噶。 嗯，爸爸嘅心里边有座满满嘅水库，水库里边啲水滋润咗我哋一家人。我哋都要学似爸爸一样，唔好浪费我哋心中嘅水库。大哥， 冇人自愿嚟到呢个世界，所以死亦都系一样。只有弱者才将自己嘅生命结束，无论佢有几多个理由、几痛苦，佢始终都系弱者。我相信我妹绝对唔系个弱者。 大哥，我唔再系个弱者。 大哥，翻嚟你屋企，感觉特别唔同啊！ 入去啦。 嗯。 家姐、三哥，我翻嚟啦。 嘉文，你仲嚟做乜嘢啊？我哋屋企唔欢迎呢咁冇诚意嘅人。 大哥，我哋入房子倾啊。 咁大扎花几有诚意噶啦？ 你两个做咩帮住佢啫？ 哎呀，都话入房子倾咯。 系咯，入啦。送俾你， 多谢。我冇事噶啦，多谢你嘅关心。 我好冇用，呢两日喺医院，我竟然冇勇气去探你。 其实都系好事嚟噶，呢一件事曾经令到我好难去面对你。而家讲我出嚟，我反而觉得对你公平啲，而对我嚟讲，亦都系放低咗一个包袱。我冇事噶啦，我唔单止放低个包袱，我仲觉得自己好幸运。我屋企人佢哋个个真系好锡我，咁我又何必去介意人哋点睇我呢？我听日翻学噶啦。 我想听到你讲呢番说话最开心嗰个应该系你家姐。你家姐揾过我，佢希望我帮佢做一场戏，还好似若无其事嘅同你继续来往一段时期。但我拒绝咗，我话俾佢知，我唔识做戏。突然间听到咁嘅事，我真系好震惊。过了一片混乱，但是过后平静落嚟，我想通咗。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到底喜不喜欢你。我不会讲大话，亦不想讲大话。我喜欢那个就算有硬大的痛苦都会默默承受，亦毫无犹豫对我这么认真的你。我现在比当初听到消息的时候更加喜欢你。 学问， 对不起，我应该早啲嚟。 做同事都唔紧要，最紧要系睇有你。 嘉文，今日风骚咯，行出行入都咪咪嘴笑。 你讲乜嘢啊？ 呀，原来咧有爱情滋润真系唔同噶。 三哥啊，你识唔识咁嚟笑我咧？ 咁啊难怪佢，佢系有感而发啊嘛。 又真系，不过计下日子，佢嘅行行应该系时候出现啦。 喂，我翻嚟啦。 行行 KK 挂住你啊， 我知呀，所以我买咗你鍾意食嘅煎堆仔啊。 系 我专登问人㗎，边度有最正嘅煎堆仔㗎。 多謝恆恆。 裏面呢仲係花生嚟嘅添噃。 咁特別啦。 兩位啊，唔好當我哋冇做得唔得呢？ 唉，你睇佢衰樣啊，何止風騷啊，仲好姣添啊。 係啊，羨慕定係妒忌啊，快啲搵返件啦。 唔使羨慕，唔使妒忌㗎。嗱，你睇呢堆嘢全部係你 㗎。你講漏咗啲啩，全部係我家田同埋家文嘅。 唔係噃，全部都係你鍾意食嘅嘢㗎。你睇大英角啦、雞仔餅啦、豆沙餅啦、正統全大 餅。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咁我沖涼先囉。又真係幾細心喎。哇，大哥啊，佢連你最鍾意食嘅正統全蛋麵都知喎。 唔係，我得意，佢有好多樣喎。係咪有啲反常呢？ 唔會過啊。 唔會，梗係唔會啦。大家鍾意食嘅咪打開嚟食囉。 呢句應該係咪我講嘅呢？ 細佬，你好似玩緊敏感喎。 佢唔係玩啲妒忌咩？我認同家姐嘅睇法啦。 你哋自己玩嘢咋嘛，我都冇嘢。 你真係冇嘢？ 冇。 唉，食嘢啦。 可以食芥英角，我鍾意食豆沙餅。 喂，整粒煎堆仔嚟試下，睇下啲花生有咩咁特別。 嚟食啦。 我硬係鍾意同我爭食嘅。 朋友做咩喺个厅咁夜都唔瞓啊？哎呀，咁大个人同人流马尿啊！ 咩大啫？你都叫我小朋友咯。 哼，你真系流马尿啊？ 你睇过咩？男人唔到最痛嗰刻都唔会流马尿噶。 不断的隐隐痛，如空月为了震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在心都会痛。 喂，做咩熄机啊？ 专登俾我听男人最痛系咩意思先？ 嗱。我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噶啦，你要讲咩即管讲啦。 你要讲咩啊？食煎得仔食缩咗你啊？ 你无为桥上倒凉茶啊？ 有咩啊？ 即系何苦叫我亲戚难做啫？血浓于水啊！我哋啲遗传因子识得噶嘛？你有冇睇真情啊？我哋家族观念好重噶。 越讲越离谱，越噏就越冇谱。程立奇，你可唔可以直接啲呢？ 嗱，你揀俊哥定係揀奇哥先？ 俊哥奇哥啊，喂，你點睇得出我鍾意俊哥㗎？ 你真係鍾意咗我大哥？ 我問你點樣睇得出我鍾意俊哥啊？ 買親都係佢鍾意食嘅嘢，仲買好多添，你真係好夠細心啊。 我都是这样想的，但他没理由想不到的。 既然你这么坦白，我祝福你咯。不过大哥那方面，你最好坦白跟他讲清楚，他不是很细心的，想不到也不出奇的。 正所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不可以坦白跟他讲，但又要令到他想到更高难度的东西，帮手想啊。喂 喂，你不是那么残忍是吧？ 哎呀，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的，如果成功的话，对我的事业就有很大的帮助的。 你玩哪科啊？你不是想辅导我大哥是吧？喂，他心里没问题啊。 一个这么好条件的男人，到了这个阶段还没有女朋友，你这样说他心里没问题，好有问题啊。 我觉得你好有问题啊，真的。直接跟他讲就好咯，搞什么辅导呢？ 那哪有挑战性呢？ 明啊，帮唔帮我啫你？喂，行行冇咗琪琪点成事呢？ 你又咪提行琪琪啦，斩我伤心㗎咋。不如你搵人辅导下我啊，点解我嬲你唔落嘅呢真係。是不是我心里出现了问题呢？ 听日约个时间等你见下 Miss Mun， 她辅导人好叻的，包你即刻见下。 咁犀利？ 嗯， 好，听日就去会会她。 你哋好嘛？不经不觉离开咗你哋有段日子啦，非常挂念你哋。最令我担心嘅系家文，你哋要睇住佢。我呢边工作好忙，所以冇咩时间写信。不过你哋放心，我好好，仲做到好开心添。保重，立贵。 呢个二哥真系孤寒。几张 postcard 就算数，写都冇写到几行字。 佢忙住救人啊嘛，咁神圣嘅任务，写到几个字翻嚟报平安，好难得噶。 咁又系，大哥啊， 嗯， 你望下个天啦，个天咁大，你话二哥而家喺边边呢？ 呢最远嗰粒星啦，佢应该喺嗰边啊。 哇，真系好远啊！ 做咩？挂住二哥啊？ 你唔挂咩？ 挂。 不挂二哥都系一件咁烦嘅事嚟嘅咩？ 我拉你出嚟公园，其实有目的噶。 吓、啊？ 嗰、那个许之恒咧，近排都唔知搞乜鬼，硬系下下敲到我实，搞到鬼死咁难堪。 佢不嬲都玩惯噶啦，你唔好咁认真至得噶。 我惊认真嗰个系立奇啊！你知唔知啊？我怀疑佢暗恋我啊！ 唔系啩？ 唔系佢点解咁注意我啫？仲咁清楚我中意食乜嘢？就算想孝敬我啊，都唔系买晒我最中意食嘅嘢啊嘛！ 知，但系我唔觉得佢同立奇有咩唔妥啊。 咁至弊，都唔知佢想点。 咁。你对佢有冇意思啊？ 梗系冇啦，我当佢系妹咋，佢都唔系我中意嗰种女仔。 咁点啊？ 唉，我拉你出嚟商量，你又问翻我点？我知点就好啦，最好就唔好伤到我哋兄弟感情。 嗯，唉， 嘉诚、啊，你流鼻血啊？ 系、啊， 诶、啊，快啲瞓落我先。 哦、啊、哦。啊啊你放心啦，一阵就冇流噶啦。我俾苏检查过，苏苏话有阵时气都会流鼻血噶。 乜你最近成日都流鼻血嘅咩吓？ 嗯，冇啊，今次第二次啫嘛。 唉， 大哥，瞓喺你度望住天上啲星星，感觉好舒服咯。 系咩？ 即刻嚟人大医院嘅院长室，我有紧要事同你倾。 入嚟。 好 Uncle， 叔叔，有咩紧要事啊？你哋两个面色咁难睇嘅，唔系刘伟有事啊嘛？ 唔系刘伟有事，系嘉善佢有事。 嘉善。我头先出嚟嗰阵，佢仲好地地噶。佢有咩事啊？ 佢患咗血癌。